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仍然有3到4级的偏北风，气温下降明显，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 1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空气清新，体感有点冷，晨练指数是2，适宜大家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4到14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早晚应适当添衣。明天白天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由中山音乐堂举办的《闪亮的传奇》俄罗斯红军歌舞团歌舞晚会即将于11月14号上演，这也是俄罗斯军旅歌舞团的首次驻京演出。除了为中国观众带来大家熟悉的《卡秋莎》《三套车》《神圣的战争》之外，还特别编排了《维塔斯》歌曲等广受年轻人欢迎的作品。今天的演艺群会为您介绍《闪亮的传奇》俄罗斯红军歌舞团歌舞晚会。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易丹。今天为您推荐的是马上即将在中山音乐堂举行的《闪亮的传奇》俄罗斯红军歌舞团歌舞晚会的演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来自于中山音乐堂的项目经理陈子瑜，欢迎夏子瑜。 大家好，我是中山音乐堂的陈子瑜。 另外一位呢是指挥家李成，欢迎一下李成。 Hello， 大家好，我是指挥李成。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俄罗斯红军歌舞团。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歌舞团听到名字会觉得和我们非常的亲切，但是到底这个歌舞团它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请李成老师给介绍一下吧。 在俄罗斯呢，目前在我们的军旅方面的风格呢，一共有三个部队的文工团、一个是呢叫亚历山大红军歌舞团，这个大家都很知道，很著名的歌舞团叫 Ensemble 这个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请到的这个俄罗斯的红军歌舞团，还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国防部的一个歌舞团。目前呢俄罗斯最著名的三个军旅风格的歌舞团就是这三个。那么我们这次请到的这个俄罗斯的红军歌舞团啊，他们非常有特色，他们建团45年了，45年来呢一直保持着他们的演唱的风格、舞蹈的风格和他的这个配器作曲的风格。我觉得呢这次请他来以后呢，我们会给观众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这场音乐盛宴。 俄罗斯的红军歌舞团它其实跟我们中国的部队的文工团很像， 这歌舞团历史也非常悠久，从1973年建团至今，到今年已经是整整45年了。说到了俄罗斯音乐，我想很多朋友也比较熟悉啊，比如说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卡秋莎啊，还有像父母都非常喜欢的三套车，是吧？这一次俄罗斯红军歌舞团将会带来哪些精彩的演出呢？小鱼。 这一次俄罗斯红军歌舞团还是会选取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俄罗斯曲目，像神圣的战争啊、卡秋莎三套车，而且除了这些还会去演唱一些中国的曲目当然那主角还是这些俄罗斯曲目，并配上这些歌舞表演。 我现在手里拿到的是这个歌舞团即将要为我们上演的这个曲目，我感觉到其实这里面很多的歌曲都是从小陪伴我们长大的，还有一些是我们的父母非常喜欢的，比如说像卡秋莎还有里边的这个三套车。还有哪些歌曲即将跟我们见面？ 还有非常有俄罗斯特色的神圣的战争、凯旋而归、沿着彼得大街这一些另外就是像主持人刚刚说到的三套车呀，还有卡琳卡，还这些都是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可能也是耳濡目染都会唱到的一些歌另外呢还会有比较现代的，就像维塔斯的一些歌曲，这个歌舞团也将会唱。其余的就是还会选取一些中国现在比较流行的歌曲，也是跟中国观众能有一个更好的互动。 Девичья, ты лети за ясным солнцем вслед, и бойцу на дальнем пограничье от Катюши передай привет, и бойцу на дальнем пограничье от Катюши передай привет. 李成老师是毕业于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的博士，而且之前在俄罗斯也是学习音乐很多年，所以你可能对这个乐团包括对于俄罗斯的音乐风格会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哈。 我在俄罗斯上学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对他们的部队的这些这个歌舞团啊很了解，因为我的硕士毕业音乐会呢就是跟那个亚历山大红军歌舞团的合唱团一起合作开的，所以说呢那时候可能也是跟他们学习了很多关于军旅方歌曲方面的这一些他们的经验吧。 嗯， 我觉得针对他们这次来华的这个在中山音乐厅这个演出啊，我觉得他们对观众的考虑是很多的，因为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他们的曲目有他们保留的曲目，经典的曲目，比如说神圣的战争，比如说卡琳卡，比如说卡秋莎，这都是他们比较非常他们的保留曲目，他们每一场音乐会必演的曲目。我觉得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中国的曲目，你像茉莉花呀，这都是他们考虑到为中国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他们从他们自己的配器上，可能他们从他们的乐曲改编上，会给我们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第三个呢，我觉得他们还有他们一些原创的歌曲，比如说他们这次要新推出了几首就是他们最近创作的歌曲，还有他们就是他们的这个在配器手法上，我觉得他们这个伴奏这个乐团呢很有特色。 嗯， 因为他们伴奏乐团采用的是俄罗斯民族乐器和咱们的西洋管弦乐器相结合的这一种方式，他们用了他们特有的，比如说巴拉拉一个呀，比如说他们的巴扬啊， 嗯， 然后呢结合着我们西洋管弦里面的小号啊、圆号啊，包括大提琴啊，他们在这个高低声部的配比，这也是非常有鲜明特色的。 嗯，俄罗斯的民间乐器有个叫做巴拉莱卡，现在大家看不到画面哈，我去给大家形容一下，其实有点像中国的弹拨式的乐琴的感觉，但是它下面是一个三角形，上面是跟吉他非常像的这个弦柱的旋钮，这总共是几根弦呢？ 它一般的是四根弦，也有三根弦的，它也分高低。 嗯 啊，它有最高的，那是它这越小是越高的，不是越大是越高，它越大是越低的啊。 越小它的爆发力越强。 对， 嗯， 它弹拨速度，它的音高也高， 嗯， 然后呢，它弹拨速度比较快。 对， 那中型的，比如就中音乐器。大型的那属于地音乐器那种。 嗯，其实我们在很小的时候看到一些俄罗斯的电影当中，就可以看到漂亮的女士哈，然后穿着大裙子，然后 大不拉几那种， 对对 对， 然后弹着这个叫巴拉莱卡的这个乐器， 对， 一边唱着歌，一边载着舞哈，非常的漂亮。这是当地的一个民族特色，但这次是将这个配器和交响乐结合到一起了。 对， 这里边还有小提琴， 对，然后呢，嗯，还有大提琴，它还有中提琴， 嗯， 然后它还有那个几个单支的管乐器，比如说它可能有一把小号，两把圆号， 嗯， 有一把长号组成的一个这个管乐组。 嗯， 那么它具体的它的配器还得期待着我们他们的到来，我们听一下他们的最新的配器手法。 对，就是说其实这种配器方式是比较创新的。 对，一个是创新的，一个是他们的这个特色。 嗯嗯， 他们从建团以来一直在探索这个配器方式。 嗯， 也把他们自己民族特色带里面，所以说呢，比如说他用巴扬， 嗯， 巴扬他一共有三架或者是四架的巴扬， 嗯， 可能有两个高音的，一个中音的，一个低音的。 巴扬是个什么乐器？ 巴扬就是像手风琴一样， 哦， 跟手风琴一样的乐器啊。这手风琴和巴扬它两个，手风琴是德国人创造出来的， 嗯， 但是呢由俄罗斯人发扬光大了。 嗯， 这个巴扬也是，他们就是它有的是有手风琴，这边是有键盘的， 嗯， 有的呢是都是那种小钮的，那个就是巴扬啊。 嗯， 所以说呢，他用这个巴扬就是一个交响乐团了。 嗯， 他有两个高音，一个中音，一个低音，它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这种高中低搭配的一个伴奏声部了。那么再加上它的民族乐器，再加上西洋管弦，它会形成一个给观众的耳朵一个非常交织在一起的一种全新的一种配器， 嗯， 和听觉。 这样给听众形容吧，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古筝、琵琶、扬琴，如果它跟西方的交响乐结合到一起，可能是件比较难的事儿。 对， 因为他们的音色包括他们的韵味都是不一样的。 对， 但如果俄罗斯的民族乐器它跟交响乐合到一起，其实也跟我们的古筝、古琴或者是琵琶跟交响乐合到一起的感觉是一样的，也会有一个冲突到融合的过程，是吧？ 是的。 这里边最难的是什么呀？配器当中 我觉得他们这个最难的啊，就是因为你看我们比如说咱们从这个比如说这个西洋管弦里面啊，它的配器呢它就比较传统的，就是什么比如说小提琴、中琴、大提琴啊， 嗯， 包括管乐啊，它都有一个比如说高声部、中声部、低声部，它有一个音色上的区别。 嗯， 那我想要什么样的音色，那么跟我们民族乐器它的音色就是本身它有区别了。比如说我们的唢呐，比如说我们的二胡， 比如说我们的就像刚才您提到的琵琶古筝啊、 嗯、 这些乐器呢它个性比较强， 对， 它比如说我们的小提琴、嗯、那么小提琴它比如说你看这个一般的配置，比如说86442啊，或者是它有10个1提琴8个2提琴、嗯、那么这几个小提琴弦乐在一起呢，它有一种 协调， 对， 搭配感，而且小提琴我觉得它是习惯了做一个配角来衬托这个音乐的，但是古筝呀二胡啊琵琶唢呐它是习惯了做主角，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去做配角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哈、啊。 如果他要是给合唱伴奏的话呢、嗯、那这些伴奏的都是配角、嗯 哦、 如果要是交响乐的话，那小提琴肯定是主角，因为他是弦乐里面的他是最重要的声部了、 嗯、 所以说他可能就采用主角，但是他有群感，他比较好协调、 哦、巴拉莱卡、 嗯、 那他这一次要想跟交响乐合到一起，他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我是这样猜想啊，那个卡林卡咱们都很熟悉，卡林卡卡林卡卡林卡嘛，我觉得他这卡林卡，你看我们每次听的时候，他的第一句都是用巴拉莱卡弹拨出来的， 哦，噔噔 噔噔噔噔噔，然后呢，他加了他的手鼓啊，比如说铃鼓啊，然后呢再配上他的这个，然后这个后面的乐队可能就是慢慢才能进入。进入了弦乐，在后面进入了管乐，他一点一点的进入了、 嗯、 可能就把它铺开了、 哦、 他我认为他应该是这种布局， 他有点像千里江山图，就是有高有低有缓有急，他是按照自己的谋篇布局来做的这个乐器的结合， 对、 嗯、 这个就是他的风格，他歌舞团的最大的风格就是他的乐队， 嗯， 是由民族乐队和西洋管弦乐队交织而成的， 嗯， 这个就是它比较特色的地方。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是在这一次的俄罗斯红军歌舞团当中乐器的配器哈，它的一些独特性，大家可能也有感受哈。俄罗斯的音乐如果让大家去想它最难忘的旋律，我估计很多人会想到卡秋莎。我们都知道卡秋莎是创作于1938年是由民谣歌手利基亚·鲁斯兰诺娃首次演唱的，马特维·博兰切尔作曲的，这是一首表现二战时苏联的经典歌曲，而且呢它的作者博兰切尔是用诗人伊萨科夫斯基的一首抒情诗写成的，它真正的流传应该就是在二战时期，到现在也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为什么这个歌曲半个多世纪依然还在被奏响，还在被唱响呢？而且我感觉到你看这一次带来的这些歌曲可能有一些是新创的，有一些是老歌哈，但你都会感觉到好像俄罗斯的音乐风格一直没有变，在这半个世纪没有特别多的发展，相比较中国的音乐风格可能变化就会大一些，这是为什么呀？ 我觉得从他们的这个风格的形成上啊，比如说给你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的就是在声乐界的我们的这个老前辈泰山北斗啊，我们的就是郭淑珍老师，他是50年前留学俄罗斯的，上次呢我们到莫斯科的时候，他说哇，莫斯科音乐学院50年了都没有变化，他的门口的小亭子还在，卖花那个小亭子居然50年都没有动过， 嗯，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好多建筑啊，你看他这个俄罗斯啊，包括那个莫斯科，它很多就是建筑各个方面它都没有什么变化，街道啊，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我们中国改革开放40年了，我觉得你要是2-3年没有去过一个地方，那它肯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我们来北京也是，那么你到那个地方它可能几十年都不会变化，它保留那种原汁原味的风格，那么它这个 红军歌舞团也是，他保留的曲子一定是他还是保留着原汁原味的风格。我们前一阵在大剧院看到李来山的红军歌舞团，他们来华演出也是，一看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就是包括总共歌舞团的很多艺术家也是觉得，哟，他们这个风格还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呢，我们的技术，从我们做的技术，包括他的舞蹈动作呀，包括他的一些技术方面，可能是我们正在逐步的比他们正在完善一些。那么他们的风格还是一样的，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卡秋莎，他为什么能唱这么多年不衰呢？就是因为他的旋律很优美。战争的歌曲，比如说他和我们战争的歌曲还是有区别的。你看他那个卡秋莎那个拉崔达里亚布雷尼格鲁什巴普雷里杜曼纳德里古维哈吉拉纳比的卡秋莎纳维索伊比里纳格鲁多，它是一种这种很柔美，很它是突出了这种战争的风格的。那么我们的战争的风格呢，很多就是战斗性比较强，不是歌唱性强，它是比较号角性的，比较战斗性的。比如说咱们大刀进行曲，我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看，就我们这个比较就是在战争，比如保卫黄河，黄河大合唱，这都是处在这个什么的，风在吼，马在叫，我们是比较有这种特色的这个战争风格的歌曲出现了，我们在二战时期创作的。那他们呢，比如说他们那个夜莺啊，都是他们比较发自内心，比如说萨拉维萨拉维你特别不是介绍的，就告诉夜莺你不要再叫了，让战士们再多睡一会儿吧。他就是从这个里面抒发了他的情感，而不是就是他在这艺术创作上不是拼命的在是打杀呀拼的这种感觉。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怀旧一下经典，大家一起来欣赏夜莺。 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胡歌、如梦之梦。 你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 张茂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文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了， 而且咱们俩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 开心麻花攻占朝阳酒剧场，十一月起好戏不断。开心麻花推荐音乐剧《时光旅行局意外事件》，爆笑舞台剧《蓄势待发》，开心小麻花合家欢儿童剧《小丑爱美丽》在酒剧场连番上演，带给你不一样的视听体验。现在关注开心麻花微信购票，限时优惠平日及周日场，买一赠一，周六两张八折。 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走， 还没名额了，好吗？ 先走， 999一平米就全包圆了，好吗？ 那 全屋都是进口白橡木家具，好吗？免费升级头等舱待遇的芝华士功能沙发，好吗？配置纳米净水、智能卫浴、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好吗？ 我说走，先吃饭，打4006668866电话订也行啊！ 4006668866家装，反正我就要全包圆。 你可长点心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李成介绍一下。 我觉得这个指挥啊是整个歌舞晚会的这个灵魂，不管是在乐队啊或者合唱队啊，他都是这个指挥是艺术上的就是权威嘛，因为他会把握艺术上整个的这个创作呀，包括整个的艺术上的这个水准呢、啊、整个是由指挥把握的。那么我觉得他这个团有特色，跟他这个指挥也是分不开的。这个指挥啊，我觉得就是因为他首先呢，他毕业的是在那个格聂欣，叫那个格聂欣阿嘎基米亚，他是格聂欣音乐学院毕业的。那么格聂欣音乐学院呢，在莫斯科，他和那个莫斯科柴胡兹音乐学院的柴可夫斯基凯撒拉多里，他是还是有区别的。为什么呢？因为格聂欣音乐学院主要主攻方向是他的民族乐器，而莫斯科音乐学院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他主攻方向呢，他主要的是西洋乐器。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是柴胡兹音乐学院是没有民族乐器的，所以说这位指挥毕业的院校就决定了他现在后期发展的风格，因为他的风格是什么？民族乐器和西洋管弦乐器，他把这个配器手法合在了一起，他把这俄罗斯的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结合了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他的风格是他的学校他的专业决定了他以后他的这个带团的风格， 对创作之路。刚刚上半段我们特别聊到了哈，这里面会有哪些歌曲跟大家见面，还有一些歌曲呢其实是我们经常在俄罗斯的歌曲当中听到的经典歌曲，但是呢这些歌曲它背后有着很多的深意，比如说神圣的战争，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哈，几乎没有不熟悉的。我记得在电视剧潜伏当中，他最后的那一场戏就是用的这首歌作为一个电乐。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神圣的战争。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了神圣的战争会觉得比较熟悉，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也听到了这些旋律，但是这首歌曲它有怎样的创作背景，我们请李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神圣的战争啊，它是创造在这个上世纪的40年代，是这个在二战时期创作的。因为啊，当时呢就是在德军和苏军交战的时候啊，当时这个苏军也是伤亡很惨重，当时呢时任团长的这个亚历山大洛夫，就是亚历山大洛夫啊，他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求连夜就写一首歌曲来鼓舞士气的歌曲。这个亚历山大洛夫啊，他就连夜写了这首 最著名的，也是一直鼓励着俄罗斯的战斗民族打胜了这个二战的一首歌曲，就是《神圣的战争》。他写作的第二天早上，就在车站有几个他的队员，男的二十多个队员演唱，送他的战士们出行打仗的。我们可能看很多电视里面都看得到，就是他们在这边的话筒里面唱，然后呢那边战士听，然后呢拿着枪啊，拿着这个他们冲出战壕去跟德军呢、啊、去这个拼搏。那么他的这个战争，我觉得你像我们中国的这个曲子啊，一般都是比如说战斗歌曲，一般都是42的节奏或者是44的节奏、那么他呢用了一个43的节奏。我们觉得一般进行曲都应该是42或44的这个节奏型，所以说它很有特色。你看我们刚才听到那乌斯特瓦伊斯特拉纳克罗纳亚，而且它开始用都是小调的乌斯特瓦伊纳斯米尔内波，但是呢它写的还是很有气势的，它从它的强拍上，从它的收声上都是很有讲究的。你看它到了副歌的部分，它反而转到大调上了，而且它副歌部分就是特别舒畅，特别连贯。他觉得俄罗斯的疆土是无限的宽广，所以他把那中间那段副歌那边他又把这段把它拉宽了，拉开了，跟前面的那个就是第一段的词句啊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呢，我觉得他这个神圣的战争呢写的是特别的好。 相比较神圣的战争，还有一首歌曲我相信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是其实在俄罗斯也非常的著名，叫做沿着彼得大街。 沿着彼得大街呀、啊，我觉得提到这个俄罗斯的这几首民歌呢，还不得不提到一位非常有名的男低音歌唱家沙里亚宾，他是世界男低音歌王，俄罗斯男低音的歌唱家费多里沙里亚宾，叫夏利亚宾嘛。他是1873年到1938年。现在我们在国内啊，很多很多的男低音的声乐学生啊，都特别喜欢听他的这些歌曲。那么他呢，也发扬了很多俄罗斯的民族的歌曲，是从他演唱出来的。那么现在伏尔加先锋曲这种俄罗斯，它是俄罗斯民歌，就跟我们中国民歌一样。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好多歌曲啊，是王洛宾他可能是记谱和他发掘出来的东西。那么沙利亚宾也是，他作为男低音歌唱家，他唱出了很多俄罗斯的民歌，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伏尔加先锋曲。现在我们中国很多合唱团也好，或者男低音也好，都在唱那个就这种，它是由夏亚宾演唱出来的，包括我们所提到的三套车。都是他唱出来的。 那么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红军歌舞团呢，既然选择了这些曲目，那么他还是在继承着俄罗斯的民歌，他要发扬他的民族的东西，要发展他的民歌。那么他的民歌是特别好听，包括卡琳卡。那么卡琳卡呢，可能唱的都就是人比较多了，因为他是合唱啊，和卡琳卡就是那个嘎铃嘎嘎铃嘎嘎铃嘎嘛呀，萨杜亚嘎嘛铃嘎嘛铃嘎嘛呀。一般的呢，他就是比较在这个尾声的时候返场的时候唱这种歌曲。那么我们从这几首他选择这几首歌里面，还会看到，比如说沿着彼得的街道上啊，比如说他的这个三套车呀，卡琳卡呀，卡秋莎，卡秋莎呢，他这属于是创作性歌曲。那么我刚才提到这几首呢，是他的民歌，就是由沙廖宾他首先演唱出来的。我们也都知道，那么俄罗斯呢是盛产男低音的一个国家，那么他们男低音特别的多。可能我觉得啊，我们观众们最喜爱听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红旗歌舞团的合唱，它有合唱和舞蹈两个方向嘛。它的乐队是在伴奏的，那么它乐队没有可能没有自己独就单独的这个曲子。那么我们听它的合唱听什么？我们觉得它的男低音特别好，就是它的贝斯声部特别的浑厚，可能男高音可能我觉得哈，可能没有我们国家的那么好的男高音的声音，但是呢，它的男低音男中音特别的棒，因为它的国家的可能比较寒冷。他们的声带的构成啊，可能他比较就是盛产男低音，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观众听他这个红军歌舞团的一个特色，就是他的男低音非常的棒。 好，刚刚我们特别说到了沿着彼得大街三套车和伏尔加纤夫曲，包括还有卡琳卡，这些都是俄罗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歌曲，有点像我们中国比如说陕西民歌是吧，原生态的阿宝的，然后他改编了一下，带给了大家不一样的这种民歌的感受哈。其实俄罗斯的民歌也是这样的，所以接下来我们首先来欣赏一下伏尔加纤夫曲。 嘿嘿哟，齐心合力把弦拉，嘿嘿哟，嘿嘿哟，拉完一把又一把，拨开茂密的百花树，踏开世界不平路，嘿哒哒嘿哒。 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好奇哈，这个沿着彼得大街的彼得大街到底指的是什么地方呢？ 这个彼得大街啊，它其实是在那个莫斯科的市中心，莫斯科市中心呢，它有，你比如说它有红场啊，那个红场旁边呢，就是有两道街，一个是那个巴里舍耶特维尔斯盖，就是有一个是特维尔大街。那么他说那个特维尔大街呢，就是他那个彼得大街呢，就和他是交错的地方。 嗯 啊，他说沿着这个街道呢，还是沿着就是俄罗斯的传统这个民族的这个道路。其实它是一个比喻的意思， 哦、 我觉得。 明白。啊、还有第二句是穿过特维尔马车站。 嗯对，就是特维尔马车站嘛，就是在特维尔斯盖，就是那它一个街道。 嗯 啊，穿过了这个街道的一个，它马车站呢，就是形容它这个街道的这个车站。 所以他后面又写到了哈，驾着三套车飞奔在那乡村大路上啊，宴会真热闹，我在宴会上没有喝蜜酒，只喝白糖水，喝了白糖水再喝果子露，年轻又强壮，半桶都喝光。他整个词的感觉啊，就是翻译起来还是比较简单、比较有趣的啊、一种乡土的感觉。 对，包括我觉得他们，你看他们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他们保留了他们的民族风格哈。你比如说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起啊，就是在俄罗斯上学的时候都去过红场。那么红场它还是那种，比如说他说三套车，他现在还是有那种那个什么，包括他的那个还有骑着马在这个红场巡逻的。我觉得这个，你比如像我们天安门广场，你要是骑马巡逻，这个我们就感觉可能有点可笑哈。但是在他们那儿呢，他就是还是那还保留了他那种风格。 再给大家做个背景介绍哈，沿着彼得大街这首俄罗斯的民歌，其实它原名是改编自我在酒宴上这首歌当中唱到的，我穿过什么驾着马车又是怎样的，这个我其实指的是一位女性。改编之后呢，后来发现特别适合男低音独唱，所以后来就变成了男性来唱的一首歌曲啊。它其实就是表现主人公在宴会上豪饮的这种憨态，节奏也非常明快的这种戏剧性的一首歌曲，所以在19世纪80年代是非常的流行。 对，因为他们比较喜欢喝酒，比较喜欢唱歌，比较喜欢你，就是他们平时也是，我觉得就我们这些民歌啊，包括我们这些就是我们所说他们的民族特色，在俄罗斯，我觉得在莫斯科目前他们在大街小巷啊，酒吧就是饭店里面，他也都在演唱这些歌曲。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一直保存的这个。 没错， 就比如说，对，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演唱比如说茉莉花呀、或者演唱一些我们中国自己的民歌，是这样的。 Ай, кумушка, ты голубушка, Сварь кусу така, чтобы юшка была. Ай, лужечка, да...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小鱼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即将在中山音乐堂上演的《闪亮的传奇》俄罗斯红军歌舞团歌舞晚会，它的演出时间和地点。 好，这场歌舞晚会呢，将是在2018年11月14日晚7:30在中山音乐堂举行。也希望大家能在这场音乐会中找到自己的共鸣，找到自己的回忆。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我们也从两位嘉宾的讲解当中更多的了解到了俄罗斯的民歌特色，包括俄罗斯的音乐风格是怎样的。我们也很期待即将在半个月之后的11月14号在中山音乐堂上演的俄罗斯红军歌舞团歌舞晚会，也很期待这样一场怀旧的音乐盛宴。好，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塔耳朵。 银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